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工业的和信息化的部长苗伟表示，今年呢将落实手机宽带提速降费的措施，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。我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国一张网的建设一期正式的通过验收，可在全国21个省份提供实时动态厘米级的精确定位服务。针对农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，交通部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，到2019年要完成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目标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末，全国银行卡在用的发卡量为66.93亿张，同比增长9.27%，人均持卡4.84张。空军5号呢全面启动了2018年度招飞的定选工作，将在8个城市设置定选站，组织共计1.3万余名学生参加定选测试。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，今年将熄灯仪式定于3月24号的20:30，届时个人、社区、企业和政府将通过自发熄灯一小时。前 NBA 球星科比参与制作的动画短片《亲爱的篮球》荣膺本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。本片呢根据科比的同名诗歌改编而成，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格伦·基恩执导。

散那可收，一生何求，谁计较赞美与诅咒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。 陈百强1987年的专辑《一生何求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，在这首歌里有很多人都无法磨灭的回忆，那些曾经单纯懵懂的感情，那些在当时的环境里觉得无比重要的尊严，别人的看法，都让我们在当时做了和现在不同的选择。而选择呢，总是会变，我们也是慢慢经历过时间才领悟到最后的道理。今天我们来听时间的歌，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，有什么事令你印象深刻吗？爱的箴言来自于韩红。 春天付给了你。

那么今天是3月7号，明天就是38妇女节了。在这一天，你想对你爱的女人说什么、做什么？一份感谢，又或是一段祝福，还是一段表白呢？讲出你的故事，把爱大声地说出来。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回复关键词为爱发声，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，你的声音将有机会出现在电台当中，更加有机会获得节日浪漫的红酒。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吧。接下来的一位歌手来自于齐秦，不如这样吧。